这个数据来呢，来于大量流行病学的调查，就是说我们说不叫正常值，叫参考值的范围。 嗯， 参考范围里头呢，就是说各医院呢肯定也还有差异，不是不同地区有差异 啊。 像你用的仪器啊、试剂啊等等这类的这个匹配度。 嗯， 所以这里头来讲，比如说中国，我们说幼安院，我们说男性呢是9-50，女性是7-40。 嗯， 那反而是美国的 ACG， 它出了一个它的参考值区间，比如说它男性数值呢来讲呢是29-33。女性呢是19-25，说这个区间呢，就是说我们说这个转移高呢，在男女性别是有差异的， 嗯， 而且有的不同地区 也有差异， 或不同国家的它的范围也是有差异的， 嗯， 说我们看什么看参考值区间， 嗯， 你比正常高多少倍来认为肝脏到底有没有损伤 啊？所以说大家不用特别纠结于这个转移的具体的数字到底是多少， 嗯嗯， 它比我们的这个标准值，一般的这个标准值都会在，比如说我们说肝功的后面有一个标准区间， 对对 对， 您看看比这区间高了多少， 嗯， 如果高的不是特别多的话，没有达到一倍， 嗯， 这个时候咱们不用太过担心， 嗯， 过2周的时间去复查一次，再看看有没有一过性的， 对 对，但是还有个什么前提呢，就是说转移高以后呢，看什么病因，比如说我们排除了所有的嗜肝病毒感染，就是我们查不了病因，那这种情况不用去担心。 嗯， 那反过来说，我们查了，说一查，哟，你乙肝表面是阳性的，那有事儿了 啊， 大概进入到诊疗的环节了。 嗯，那也就是说，转氨酶给我们提供了其实是一个预警信号。 对对对， 出现了这个异常，嗯，咱不能直接判断肯定是肝炎或者是我们肝其他的问题了。 是是是， 我们这只是一个预警信号，还需要做下一步的具体检查， 嗯， 我们才能够确诊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什么样的原因， 嗯， 导致这转氨酶到底升高了。 嗯，对，还有一点在哪，就肝功里头指标啊，转氨酶是其中一个方面。 嗯。 肝里头我们还有重要指标，看胆红素。 嗯， 胆红素是什么意思呢？就黄疸。 嗯， 就是说我们正常人群里头，我们每天也在排泄胆红素，但为什么我们不出黄疸呢？是我们的道路是通的。 嗯， 那反过来讲，我们查肝功以后说转氨酶高一点，但黄疸上来了，那还有该分析原因。你黄疸原因到底是肝前性的因素，还是肝细胞的因素，还是肝后性因素？简单说，你是溶血导致的，还是肝细胞的炎症，还是说后面的流出道堵住了、梗阻了？说还得看黄疸的指标。 嗯，听完这个可能很多朋友说，哦，那这样的话转氨酶我们也不用太过担心了，嗯，因为它既有可能是一过性的， 对， 而且有可能它还是这种我们说这种酒精性的这个， 对对，或脂肪肝， 脂肪肝什么 的， 大家都觉得好像这个和我们的健康其实不是特别大的这种危害，嗯，我们是不是可以不管不顾呢？ 这不是， 嗯， 不是叫危害，它从理论来讲呢，就是说100个肝细胞里头只要有一个细胞的破坏， 嗯， 那这转酶呢，谷病转酶呢是在细胞浆里存在的。细胞膜破坏以后呢，它释放血液里头去，我们看转酶高了， 嗯。 那它是一个预警信号，不代表没有危害， 嗯， 看原因是什么。比如说我们查原因，刚才我说的道理，因为转酶轻微高一点，但我们查你是乙肝，那就危害了。 对， 但反正我看到我查了半天，说你都没事，但原因我不清楚。跟人说你出血之前，哎，我有点嗓子疼，有点炎症， 嗯， 那就没关系，两人会再复查， 嗯， 那你一过性过去了。 好，那咱们接下来跟大伙具体来说一说吧。这个转氨酶它在我们的体内，比如说它到底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如果检查出来确实转氨酶高的比较多， 嗯， 可能超了2倍3倍的话， 嗯嗯， 对于我们以后的健康，长期来说可能会造成哪些影响啊？ 嗯，这就是说这问题说的非常对，因为我们说转氨酶呢，它是预警信号，它为什么高呢？是因为细胞破坏了。那细胞破坏以后呢，就它需要个修复的过程。 嗯， 你说我不管它不修复，它自身呢有强大的修复能力，但超出自身之外，它会严重坏死，进行纤维化。 嗯， 如果你不管的话呢，纤维化继续发展的形成肝硬化。 哦， 如果你还不管它呢，就形成肝癌的发展。 嗯， 所以这种情况里头，它是个预警指标以后呢，让医生去判断了。 嗯， 不能说不管它了，就看它是个提示的什么样的方向。 嗯，所以说其实转氨酶在我们这个体内，它的这个预警信号的作用还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对对对， 如果它高了，我们也不管不顾的话，很有可能这肝癌偷偷的就已经接近我们了。 但还有个时间，比如说刚还拿乙肝来说，来说例，我们最早发现你说，哎，转氨酶高了，发现有乙肝了，乙肝判断以后呢是肝炎，因为肝炎不管它呢，肯定再过一定年限，比如说到5-15年左右，或时间更长，它变成肝硬化。那肝硬化以后呢，每年大概有2%-7%的比例呢发生肝癌，它一个比例，它不是说我得这个病就一定发生什么，就看是否及时发现可干预它。 嗯，好。还有金娃娃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说，谷丙转氨酶是不是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转氨酶？嗯，刚才您说了是两个指标， 对对， 都算是转氨酶。 对， 除了谷丙转氨酶，还有一个叫什么？ 还有一个是谷草转氨酶。 嗯， 那就英文缩写，我们看体检单以后呢，它有英文缩写，比如谷丙转氨酶呢简称是 ALT。 嗯， 谷草呢简称是 AST。 嗯， 说这两个酶呢去分析。 从理常规来讲，单纯的肝细胞性的一个炎症 ALT 的比值是高于 AST 的、 哦、 但反过来讲有一些特殊情况 AST 比值呢高于 ALT， 一种呢是酒精性导致的损伤， 嗯， 还有一种来讲呢可以来源于别的器官，比如说在心肌细胞它的 AST 的含丰富量要超过肝细胞的量， 嗯， 所以这时候呢看它的原因是什么，怎么去分析。 好，其实这个谷丙转氨酶也好，这个谷草转氨酶也好，成、嗯、比较复杂哈、 嗯、 咱们就记这个英文的简写，一个是 ALT 一个是 AST， 对对对， 记这两个英文简称就行了、 嗯、 那是不是意味着如果 ALT 谷丙转氨酶出现偏高的时候、 嗯、 这个时候我们相对来说这警惕性得更高一些？ 嗯，不过这两酶高以后啊，都是它两酶它一般是伴随的， 嗯， 就刚我说的 ALT 呢大于 ALT， 它是不同程度的升高，高以后的原因呢看原因是什么，因为注意看了靶器官的肝脏细胞为主，看它是否来有什么病因、 嗯、 去分析去判断，看高的倍数， 嗯， 如果刚才我们提到说这高两倍以内，比如说我们正常值男性是50，说我查了58啊或100了， 嗯， 那这种情况里头来讲呢，如果我们找不到别的病因，我们可以两种复查、 嗯、 如果病因找着了一看，哎，你就是脂肪肝，对吧， BMI 指数已经属于超重或肥胖了，那就是该病因该处理了， 嗯， 因为它变成脂肪性肝炎了。 好， 要反过来讲，由病因是喝酒导致的，说每天在喝酒，那酒该戒了， 嗯， 它的一些提示性的一些方案该出来了， 嗯。还有很多朋友在问这个，如果转氨酶高的话，怎么来确定是不是肝炎所导致的？ 嗯、 这个刚才我们说了，得综合分析，甚至我们还得，比如说隔两周进行一次复查，这样的情况才能最终确定是不是肝炎所导致的。那这个如果我们要确诊的话，比如说后续我们需要做哪些检查的项目， 嗯、 或者比如说我们需要做其他的这种检测吗？ 因为引起的，如果我们判断讲说我们这转氨酶高，因为就是肝脏的病变导致损伤以后呢，我们先查病因。 嗯， 病因首先查了，我们先看查我们现在已知的嗜肝病毒，比如说甲肝、乙肝、丙肝、丁肝、戊肝去查。 嗯，那这些比如说我们是通过血液还是 通过血液检查？ 通过血液检查。 通过血液检查，抽完血的话，这结果很快就出来了。 嗯， 那查完以后呢，第二步说这病因如果还不明确，就是这是病毒性肝炎我排除了。第二呢，我看是不是非病毒性感染的，比如说你喝酒的情况， 嗯， 有没有免疫的情况，有没有遗传性疾病，有没有用的药物或重症性损伤，然后有没有说其他原因，比如说脂肪性肝炎等等之类，然后逐渐去把筛查筛查一个过程。 嗯，也就是说其实验血是我们第一步先排除这种各种甲肝乙肝 这 种情况。 对， 这 些指标里头来讲抽血完全全能排除了、 嗯、 甚至说有些病人是甲醛功能亢进，说甲亢以后因为高代谢以后呢它转氨酶也高，所以就可以把它去筛查出来。 嗯，如果这个查完了之后，一般医生还会有一个问诊的阶段，嗯、看看比如说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疾病，有没有家族病史，通过问诊再帮您排除一下是不是，比如说我们说的有传染性的这种肝炎哈。 啊，我们诊断过程思路来讲，第一是问流行病学史， 嗯， 对，有没有这种家族史？第二情况和你的症状是什么？ 嗯、 第三呢，查体以后的化验结果是什么 指标？ 第四呢，做出一个明确的诊断。诊断完以后，下面就开始治疗了。 好，非常非常清楚告诉大家，如果想要确诊这个转氨酶偏高了之后是不是肝炎导致的，到底每一步应该怎么做、 嗯、 我们先查什么、嗯、后查什么。 对对对。 白桦树这个朋友啊想问问您，说转氨酶它查是正常的、 嗯、 但是乙肝的表面抗体呢是阳性， 嗯， 想问问怎么回事，这正常吗？ 嗯，这种情况里头来是这么一个道理，比如说肝功正常，我们查乙肝五项标记物出来说乙肝的表面抗体是阳性， 嗯， 那表面抗体阳性它是一种保护性抗体，也是我们希望出现的， 嗯， 那看抗体里头呢看出几个抗体，如果单纯的就保护性抗体是阳性的，如果他在问他的病史呢打过乙肝疫苗，这种情况是正常人群， 嗯， 是不用管他了， 嗯， 那反过来讲我们看见乙肝五项出来不仅表面抗体阳性，肯定还有乙抗体阳性或黑性抗体阳性，那是他乙肝感染后的过程，那之后呢有一定的概率呢，就小概率事件呢可能体内还有乙肝病毒复制、 哦、 哪怕你肝功正常可以来做病毒的DNA 的检测、 哦、所以说这个乙肝表面抗体阳性咱们也得看到底是哪一个指标是阳性、 嗯、 哪个抗体是阳性。嗯，好，有朋友在问说自己的直接胆红素是 3.9, 嗯， 正常呢是小于 3.4, 嗯， 淀粉酶是 106, 正常的应该是小于 100, 嗯， 还有磷酸激酶是 160,、 嗯、 正常应该是小于 145,、 嗯、 这三个指标啊它都高、 嗯、 但都高的不多，想问问这样的情况之下代表着自己有什么问题啊，问题大吗？ 嗯，我们看这指标，你看直接胆红素高以后，我们看总胆红素怎么样？ 嗯， 如果总胆红素在里头正常，那这种指标来讲，可以是说它不是个病理性的 啊、哦，问题不大 啊，问题不大。可第二个问题说，肌酸激酶

病史查体化验，最后做出诊断，然后拿治疗方案，再注重治疗效果。 哦，好，那比如说就是脂肪肝，我们就明确检查，比如说我们做这个超声的时候发现是脂肪肝了，这些朋友转氨酶偏高的话，我们就可以通过比如说日常的运动减肥， 对， 先从生活习惯入手。 对对对，这个看转氨酶高的尺度，比如说海娜举例子说转氨酶高了也就两倍以内，我们算男性50正常，他就六七十， 嗯， 那这种情况里头脂肪应该很明确，我们先从病因去处理，如果体重减完以后肝功会复常 啊， 反正转氨酶比较高了，瘦高两倍以上了，我可能100多了，那这种情况里头呢，我们在就控制病因的同时，可以用一些对症性的药物，现在药物非常多，比如稳定细胞膜的、减轻炎症反应的、抑制氧气刺激释放的药物非常多。 嗯， 那我们选择了一到两种去吃，而不是吃很多的药物。 好，还有米粒儿这个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问您说，拉肚子查血的时候呢，发现了转氨酶偏高，但是他说现在拉肚子好了，转氨酶也正常了，这个时候能判断出来说这个肝受到损伤了吗？ 我们说肝损伤来讲分几个层面来讲，比如说肝功，肝功它是一个动态的观察， 嗯， 它不是一个长期静态的。那你说如果假如这位听众朋友说因为你腹泻肝功不正常，那也许呢跟腹泻相关， 嗯， 那防线现在肝功正常了不代表你还没事儿 啊， 那这种情况里头来了，你看你整体情况，比如说我们的超声形态肝脏会怎么样， 嗯， 我们在中国来讲呢肝炎病毒非常人群非常多，那这种情况里头呢，我建议呢把乙肝丙肝筛查一下子， 嗯， 你说反而说我这做乙肝丙肝我都没事儿，我肝功也正常，我 B 超查了肝脏的超声也没什么事儿，那就没什么事儿了 啊。所以说米粒这个朋友，咱们还是建议您 啊， 最好再去做一个这个肝炎病毒的筛查， 对对，筛查看看，因为你是说肝功转氨酶高了，也许跟腹泻有关，但是我们现在排除法 啊。好啊，王先生说老伴儿啊曾经得过急性的乙肝， 嗯， 吃完药之后呢好了，现在这个谷丙转氨酶依然是偏高，在52左右， 嗯， 就想问问您是怎么回事儿？ 他这么个情况，如果急性乙肝来讲，对中国人群已经有相应的数据，就90%甚至到95%以上都会自然转归 啊， 哦，就好了。说是好不好呢？根据什么呀？我们首先看你乙肝现在标记物到底有没有，比如我们查完以后说乙肝表面化验消失了。我们就是应该表面抗体和核心抗体阳性了，一查病毒 DNA 也没事了，那这种转氨酶高了跟乙肝就没什么关系了。 嗯， 那反而说跟别的有没有关系？比如说转氨酶52，一般医院标准来讲呢，转氨酶40，女性40，那你高十二看原因是什么？比如说胖不胖啊，吃没吃别的药物啊，别的脏器会怎么样啊？再去判断。 嗯啊，好啊，张阿姨。然后呢想帮自己的老伴儿问问， 嗯， 说老伴儿今年已经80多岁了， 嗯， 有帕金森，有腔梗， 嗯， 然后血压血糖在吃药的情况之下呢控制的不错， 嗯， 但是每次检查这个 AST 的数值是63， 嗯， ALP 的数值呢是289， GGP 是1300多，都是超标的情况， 嗯， 就想问问您这是怎么回事啊，和吃药有关系吗？ 这个问题就要引起高度重视了， 嗯， 因为 GGT 呢指的谷氨酸转肽酶长了1300多了，说明胆管受损了。 嗯， 第二来讲，你 ALP 就碱性磷酸酶升高了，说明一个特点，就是体内的胆汁有淤积性损伤，就胆管有损伤，胆汁淤积了。 嗯， 那这个原因里头呢，到底什么关系呢？肯定要查病因。我们经常见一种情况，就是一说胆淤积性肝病，胆淤积肝病定义是什么呢？是磷酸酶高1.5倍，转氨酶高3倍。如果按刚才张阿姨这个老伴来讲呢，你完全超出了标准了。 嗯， 那找原因是什么？到底有没有自身免疫疾病啊，或胆管受损啊？它是不是一个长期药物引起的胆淤积等等这类？先查病因。 哦， 那可以有时因为转氨酶1000多太高了。 嗯，好， 啊， 那就是这个情况可能不是我们说的这个肝有问题，有可能是胆的问题了。 那肝不是肝胆是跟肝是连在一块儿的。 嗯， 哦，我们肝脏来讲呢，比如我们正在分泌胆汁，肝内很多小胆管。 哦，也有关系， 哎，关系很密切，不是说跟胆有关系，跟肝脏没关系， 哦， 跟胆管是有问题的。 明白了，这又学了一下， 啊， 原来这个我们说肝胆虽然是两个器官， 嗯， 但这两个兄弟俩真是特别的密切。 因为从解剖位置来讲，我们说肝脏分泌的左右肝管出来叫肝总管，胆囊出来叫胆囊管，然后喝的叫胆总管到入肠，是这么一个途径， 嗯， 说不能说没关系。 所以说肝胆相照就是这样， 对对对， 如果出现了异常的话，有可能这肝和胆都有可能受到影响。 好 啊，还有马林这个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您，说体检的时候啊，这胆红素， 嗯， 是偏高的，其他指标呢都正常，也没有什么样的症状， 嗯， 这个时候有问题吗？ 嗯，就刚才我回答了一个问题也是一样。